海浪，靠在你肩膀更紧张，爱在飞翔，没有围墙，像电影一样，场景随意换，宝莱坞现场，豪华又浪漫。 会痛，痛是甜蜜语。